旧的故

色多。 Right.

山林。

就像守卫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等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啊啊你放心吧兵马